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随着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节目的播出，博物馆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甚至引发了博物馆热。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一位来自博物馆的专业人士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博物馆日的相关内容。5月18号呢是周五，我们的节目如果是下周六播出的话呢就晚了，所以提前一周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可是今天这个日子又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纪念日，今天呢是世界候鸟日，所以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他有两个内容。首先呢要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世界候鸟日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再说一说很多朋友都不太熟悉的国际博物馆日。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他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部的一位专业人士，他是自然资源部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得者，也是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员，主要从事古生物、宝石、玉石以及博物馆教育的研究与传播工作的高原。你好，高原。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高原，今天呢这日子都赶一块了是吧？ 两个特殊的日子。 没错，原本是想跟大家分享博物馆日，因为确实这方面的介绍比较少，但是今天又正好是世界候鸟日，所以咱们要从世界候鸟日来说起。哎，如果要是有世界候鸟日，是不是也有世界留鸟日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鸟的日子呢？ 那确实是这样。那么根据不同的习性呢，鸟类可以分成候鸟和留鸟，但是如果候鸟和留鸟相比较，可能候鸟的意义和我们人类的关系更加重要，所以呢暂时还没有留鸟日，但是是有世界候鸟日的。 世界候鸟日啊，它是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这个日期每年都会有一点小的变动，正好是赶上今天了。 没错，候鸟日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性的节日，那么每年各个国家都会相应选择同一个主题，去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这样的活动。那么世界候鸟日呢，最开始是由非欧亚迁徙性水鸟协定这样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个协定，还有全球迁徙物种公约，我们简称为 CMS 这样的两个专业领域里面的协议和公约来提起的， 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大家一直都关注的这个世界候鸟日。说到了世界候鸟日啊，这主角肯定是候鸟。什么叫候鸟啊？很多朋友都知道他们是每年定期的来定期的走，但是啊其实不是所有的鸟都定期来定期走，而且他们的线路啊也不太一样，全球有几个著名的线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高原的介绍。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首先呢来解答一下听众朋友们关于候鸟这个概念的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其实我们简单说就是这个春天可能来了，然后呢冬天可能走了，但这个并不是很严谨。那很多鸟类呢具有沿着纬度季节性迁徙的这样的特点，那么夏天的时候呢这些鸟在纬度较高的温带地区繁殖，而冬天的时候呢则在纬度较低的热带地区过冬。那么夏末秋天刚来的时候，这些候鸟呢由繁殖地往南迁徙过冬，在春天的时候呢又由 在冬天这个地方呢返回到它的繁殖地。所以我们这几个概念要搞清楚，一个是繁殖地，一个是过冬地。那么这样的一些具有季节性迁徙特征的鸟类，我们称之为候鸟。 在没关注候鸟的这样的一些特性的时候，高原，你知道我原本以为啊，鸟和植物一样都喜欢特别一年四季特别热啊特别暖和的地方，但是我发现这个候鸟，刚才你也谈到了，它好像在生小宝宝的时候，在繁殖下一代的时候，它并不是在特别热的地方，反而是它过冬，然后它们长大的时间是在特别热的这个地方。是所有的候鸟都是这样，还是有一些固定的啊这个习惯，或者说固定的鸟类会是这样呢？ 那么大部分的候鸟呢确实是遵循这样的规律的，但是有少数的候鸟呢根据地区的温度、湿度以及不同的自然条件是有变化的。那么总体上来说呢，还是随着季节变化，那么从南北迁移这样的规律比较多。 如果是喜爱鸟类的朋友啊，或者是关注候鸟的朋友，可以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 CCTV， 在每年的候鸟的迁徙季，其实播过不少的相关的介绍。那么特别希望我们人类啊，在候鸟迁徙的时候能够给予他们帮助。如果你不能够给他们帮助的话，至少不要去伤害他们。 没错，为什么要确立和宣传世界候鸟日呢？因为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个候鸟在迁徙的时候，其实它的身体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经过了长期的长途跋涉，它的体力呢已经是将近耗尽了。而在这个时候，如果遭遇人类的捕杀，可以说它没有任何生还的机会。所以大部分的鸟类如果在迁徙途中遭遇人为捕杀，只有死路一条。而最近呢，有很多的案件显示，有很多的这些不良的，可能说是一些犯罪分子吧，他们是针对候鸟迁徙路径，针对候鸟这样的一个迁徙规律来进行集中的猎杀，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候鸟日，保护候鸟，拒绝这种违法盗猎的行为出现。 一定要说一说啊，这种违法的盗猎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的法律了，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啊，候鸟的迁徙呢他们是有一定规律的，我们也说到了候鸟的迁徙是有一些路线的。那么这样的路线呢，在全球其实呢是有几大类，到底是哪几大类呢？高原给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好的，那么根据科学研究表明呢，在全球共有三大鸟类迁徙区啊。那么这个三大鸟类迁徙区呢，也被称为三大南北大陆桥。那么这个南北大陆桥其实是很好理解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世界地图，我们的版图。那么通常呢，北美洲到南美洲，这是一条。那么第二条呢是欧洲到非洲，大家能想象到这是一条，离得比较近，有关系。那么第三条呢是亚洲到大洋洲，这样的三条迁徙的区域啊，我们是这样来表述的。那么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呢，就中国季节的不同，那么我们在中国的迁徙的这种路线还有区域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其中呢，在西部迁徙区一部分呢是从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脉向东南方迁徙，那么另一部分呢是飞越喜马拉雅山到了尼泊尔、印度等地区。那么当然呢还有中部的迁徙区，那么中部的候鸟呢可能沿着太行山、吕梁山越过秦岭和大巴山区进入到四川盆地啊，所以这样又是一条不一样的迁徙的通道。那么还有比如说聚焦到我们的东部，那么我们东部的候鸟迁徙区呢就包括了东北地区、华北地区，那么这些鸟类是集中在东部来进行迁徙的。那么所以说不同的地区，我们国家也分了很多详细的迁徙的路径。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世界候鸟日之后呢，还要谈一谈国际博物馆日。在博物馆当中其实也有不少的这样的关于候鸟的展览。好了，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从博物馆日来说起啊。高原，第一个任务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博物馆日的由来吧。 好的，那么国际博物馆日呢是定于每年的5月18日。那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呢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发起并创立的。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为了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能够吸引全社会公众来关注到博物馆事业的建设，所以呢国际博协向全世界宣布，从1977年5月18日开始就有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国际 博物馆日，并且呢，每年会根据不同的博物馆的发展的目标和宗旨来设立不同的主题。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记住，首先是由国际博协来发起并且创立的，而且第一个博物馆日是在1977年的5月18日。 所以接下来2018年肯定是有一个博物馆日的主题了，那么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 好，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消息。那么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定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冒号新方法新公众。 好绕的一个博物馆日的主题，为什么会有超级连接这样的一个定语加在前面呢？还有新方法新公众又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好，那这三个呀确实是一个亮点，是今年的主题。那么其中一个呢是提到了超级连接，还有就是新方法和新公众。那么我们其实了解到超级连接这个词呢首次出现在2001年，它主要呢是以描述现在社会多渠道沟通的一种媒介，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连接是越来越多了，比如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是一种连接，那么电子邮件那么包括一些通讯软件，包括微信啊，包括电话呀，互联网啊，都是一种超级连接的方式。 没错没错，就像高原所供职的北京自然博物馆，其实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公益的博物馆是一直都受到了小朋友还有小朋友们家长的喜爱，所以其实很早以前啊，很多朋友都会发现那里面人太多了，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但现在这几年啊，咱们自然博物馆是采用了这种预约的方式，那么就有效的调整了人流，我觉得这也算一种超级连接。还有在自然博物馆的网站上，大家也可以查到一些除了博物馆的展出的信息，还有一些知识的内容，这应该也算作是超级连接吧。 没错，这个超级连接可以理解的非常广泛，像刘莎所说的那是一种连接。那还有呢，比如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博物馆只是一个文化教育机构，那其实呢博物馆跟社区教育、跟儿童成长、跟终身学习、跟方方面面的体验都是相关的。那么我们从内容上到受众群上再到技术方法层面都可以进行超级连接。 而且刚才说到了这个新公众，以往很多朋友都把博物馆定义为就是孩子到那里面去学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现在我觉得博物馆啊更多的能够成为成年人终身成长终身学习的一个好去处。 没错，太对了。不仅呢我们的新公众可能变得五花八门，包括覆盖的是全社会的公民和公众来参与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那么关于新方法呢，我们也是有很多创新的，比如说最新的 VR AR 虚拟现实，这些很炫的高科技的技术，包括一些光影的体验、互动的动画，包括电影，可能大家想象电影院呢才会放电影，其实我们的博物馆当中也有自己的影院，制作 4D 的电影让观众去体验。我们博物馆里面也有咖啡馆也有休闲吧，也有图书角，就这种新方法的运用也是非常吸引公众的。 而且还有高原，我每次去你们自然博物馆，你们有一个大的触摸屏，其实那这个触摸屏每一次都是小朋友们特别追捧的一个地方，总有小朋友在那围着一起讨论这个怎么是这样子啊，那个怎么这个样啊，这样的一些新方法啊也是小朋友们非常容易接受也特别喜爱的。 没错，新方法新公众，然后加上我们的新服务，比如说在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新建有母婴室，因为孩子们发现会越来越小，那么爸爸妈妈带孩子出来不方便，我们就提供了母婴室给观众去体验。所以整个博物馆的发展呢是非常快速的，并不是像以前人们想的说这破烂东西进破地方那个地儿是博物馆，其实博物馆早已经不是放破烂东西的地方了，而是与时俱进的，是要大家重新看待的一个地方。 而且啊，咱们就以高原所供职的自然博物馆举例啊，他们除了那些常规的展览，几个特别有特色的这种长期展览以外，还会定期有一些有特色的或者说大家感兴趣的展览，或者是一些珍贵的展物啊，会巡回到自然博物馆。而这样的展览其实也是吸引了好多的观众。我知道一旦你们有这样的一些珍贵的展览的时候，你们的那个预约就挺难的。 对，我们一到有新展的时候，或者有一些特别好的展览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观众增加会很多。 所以大家只要是听到有这样的新的展览啊，教您一办法，想去看展览吗？您就尽早去预约，那真是最好的办法了。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 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邀请到了专业人士高原，和大家来聊一聊世界博物馆日的相关内容。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啊，2018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之后。下面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博物馆的起源。刚才高原说到了，很多朋友以前对博物馆的认识就是获旧的东西进到了这个博物馆，然后馆里面呢人还特别多，然后呢看起来呢也不知道从哪儿看起。到底什么是博物馆？博物馆是怎样起源的呢？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也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博物馆，以及博物馆的变化。 好的，那说到博物馆的起源呢，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呢，博物馆是一个舶来品，是从西方学习过来的。那么说到博物馆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建立非常庞大的这种帝国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就搜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珍贵的艺术品，还有一些文物。那么当时呢，这个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将这些搜集来的这些珍贵的文物，包括艺术品呢，就交给了他的老师。这个老师大家特别熟悉，就是著名的亚里士多德。那么交给了亚里士多德整理以后，那么亚里士多德呢就将这些珍贵的文物艺术品进行教学活动，并用于知识的传播。但是呢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这些东西怎么办呢？那么就把这些东西呢交付给了他的部下，叫托勒密索托，那么交代给这个人，那么由这个人正式的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建了第一座专门收藏文化珍品的缪斯神庙。那么我们现在博物馆学把这座缪斯神庙公认的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包括博物馆这一词啊 museum， 它也是希腊文缪斯演变而来的。 所以第一座博物馆真是历史非常悠久，同时也是级别非常高的，它是神庙演变而来的博物馆。 对，如果大家去埃及旅游会看到那个缪斯神庙的那些柱子，那个就是在四世纪的时候全世界最早博物馆的一个起源。那刚才我讲的是西方博物馆的起源，那么在我们中国博物馆学者的考究和研究下呢，我们也发现中国最早其实大家很熟悉的孔庙，它是一种纪念类的博物馆。那么中国的孔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博物馆。那么我们再往下说，那如果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是孔庙，那么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又是什么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中国地质博物馆，是我们中国开辟先河的一个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那当然说到这个博物馆还要说一个人，就是非常著名的张謇。那么他是晚清的一个状元，他在我们国家南通开辟了非常著名的南通博物院。南通博物院呢是近代标准的博物馆，也是我们中国博物馆的先河。 相信大家听到这儿一定会对博物馆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古代的时候的博物馆更多的是属于高高在上的天神，还有呢是属于国王或者说是皇家的这样的私人的享用的博物馆，它并不是像今天的自然博物馆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进入的。这其中也有一个变化，如何从以前的只在帝王家而到现在的走入到百姓的身边呢？我们来听一听高原的介绍。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么之前的博物馆呢也被称为珍奇屋，是皇亲国戚是非常重要的统治者才能享有的。但是大家会发现随着社会的需求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发现这样的宝地如果只向少部分的人开放是非常可惜的。那么所以又就要提到17世纪后期出现的现代意义的博物馆的诞生了。那么我们说在18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位内科医生是非常著名的汉斯斯隆。那么汉斯斯隆呢，他就把他的个人的那些收藏慢慢的全部捐给了英国的王室， 并且呢把它捐给国家之后呢，英国王室决定不再自己收藏了，不再只给自己开放了。1753年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大英博物馆建立。那么随着大英博物馆，它是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也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正式宣布博物馆不再只有皇家所有，然后呢对每一个公众都开放的大型博物馆。 刚才呀我们说到的是国际的情况，那中国的这种公众开放的博物馆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时间点呢追溯到1933年。1933年的时候呢，蔡元培当时他主要倡议建立国立中央博物院，就是今天的南京博物院，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为宗旨的一家综合的博物馆。那么这个国立中央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非常专业的现代化的大型综合博物馆。 哎，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中国的现代综合性的大型博物馆，这第一座呢，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博物院。其实谈到了博物馆啊，它还有分类。刚才说到的是大型综合的，除此以外，博物馆的这个分类还有哪些？如何定义博物馆呢？我们来说一说。 好，那说到这个博物馆的定义和分类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博物馆的定义。 嗯，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想，博物馆不就是展览的地方吗？ 对呀、 啊。参观的地方吗？ 对呀、 啊，这恰恰是我们作为博物馆人想通过电波让更多的人了解的一个内容。其实博物馆它的定义里面非常明确地指出，博物馆有三个属性、三个功能。 嗯， 这三个属性、三个功能分别是研究、典藏和教育，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可能听众朋友们只认识到了展览，我们就说典藏展览这一部分，实际上博物馆很核心的一个功能是研究。博物馆承担了很多的研究内容，研究是博物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手段，之后把研究的内容变成了陈列展览，把收藏的陈列展出来，才是我们说的展览展陈。那么有了展览展陈，基于展览展陈做的教育，才是有博物馆特征的博物馆教育。所以我们讲研究、典藏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是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三大功能。 了解过这样的三大功能之后呀，所以说博物馆的分类难不成是以有的是研究的，有的是学习的，有的是教育的吗？还是说我们很多朋友都理解的，像自然博物馆，那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动物的，然后像历史博物馆呢，它就有它的这样的一些馆藏，而还有其他的一些博物馆，比如什么丝绸博物馆呢，宝石博物馆，那到底该如何划分博物馆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好的，那博物馆的划分呢，并不是按照研究、典藏和教育来划分的，因为研究、典藏、教育适用于任何一家博物馆，是任何一家博物馆一个立馆之本。那么我们所说的分类依据呢，实际上更多的是根据它的内容来进行分类。那么通常呢，在我们中国博物馆界会分成如下四类。第一类是历史类的分类。第二类是艺术类的分类。第三类是科学与技术的分类。那么最后一个是综合的分类。那么我来举几个例子，大家都非常清楚了。比如说历史类的分类，比如说我们的首都博物馆，它是一个来讲述首都历史变迁这样的一个博物馆的，那它属于历史类的。那还有包括比如说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么它也属于历史革命历史类的，它属于历史类的博物馆。那么像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美术馆，包括世纪坛，都属于艺术类的博物馆。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北京艺术博物馆，那也是展示这种艺术品啊、玉器啊、瓷器啊等等，是我们的艺术类博物馆。那像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科技馆，这些博物馆是科学技术类的博物馆。那么当然很多的博物馆是综合的，它里面又有一部分历史，又有一部分自然，又有一部分艺术。那么我们管这样的博物馆就叫做综合类博物馆。其实大家很熟悉的像省博、省级的博物馆，像我们的河南省博物院啊、内蒙古博物院啊，它都属于综合类博物馆。 高原，我在前面啊，虽然说到了像北京自然博物馆一直呢都是广受啊大朋友还是小朋友的喜爱，大家也知道有一些博物馆呢去的人并不是很多，大家也觉得哎那儿没有什么可看的，甚至可以用门前可罗雀的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但是最近几年啊，尤其是随着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的这样的一个播出啊，很多的博物馆的人流都比以往啊大了很多很多。哎，为什么现在啊有那么多的人都要去博物馆看一看，而那么多的人都对博物馆感兴趣了呢？你作为专业人士啊，有没有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之前公众对于博物馆的这种认识是停留在一个基础水平的，也加上可能之前的博物馆的发展，比如说一些新方法的运用是不够的。而近年来呢，有一些比如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比如说这种国宝，包括整个大家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的需求，对这种非常重要的审美的需求，都促使大家有时间有精力的去关注博物馆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啊，以及文化风气对于博物馆的这种繁荣，包括大家精神的这种食粮的这种需求，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所以现在博物馆可以说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男女老少都希望去博物馆寻找自己喜欢的内容。 这是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专业人士高原介绍世界博物馆日。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欢迎来到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高原，和大家聊一聊啊世界博物馆日。前面呢我们谈到了博物馆日的起源，还有博物馆的由来以及博物馆的分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北京的十大自然科学博物馆。高原，这应该是你的业务范围之内非常熟悉的这样的十大博物馆，先跟我们大家说一说都是哪十大吧。 好的，那么也特别高兴能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北京的十大自然科学类博物馆。那其实我工作的单位就是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嘛，北京自然博物馆。这十个博物馆呢，可能说是北京最具特色的，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首先第一所就是我工作的单位所在地北京自然博物馆。第二家呢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第三家呢是中国地质博物馆。第四家呢是中国古动物馆。第五家呢是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第六家呢是中国第四纪冰河遗址陈列馆。第七家呢是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第八家是中国科技馆。第九家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第十家是中国园林博物馆。 说到这样的十家博物馆啊，可能有的朋友会发现，哎，比如说像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但也有人会说呀，居然中国科技馆也算作 自然科学博物馆。哎，这自然科学博物馆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它都涵盖了哪些的展品或者说馆藏的内容呢？ 嗯，其实我们说自然科学类是非常丰富的一个类别，包括我们讲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化学，这可能是中国科技馆比较多的展项。物理、化学、天文、地质、生物，这些地理啊，包括这些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纳米技术，这些都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其实这十家呢，只是我们觉得可能一般听众不太了解的，或者说具有代表性的。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说不全的，像北京天文馆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家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 嗯，所以啊，和自然科学有关系的这样的博物馆都属于自然博物馆这样的范畴。那就从第一家北京自然博物馆来说起啊。高原，夸夸你们自然博物馆吧，现在就是。 好，我非常自豪通过电波向大家介绍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那么北京自然博物馆呢，是新中国成立后依靠自己的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类博物馆。它的前身呢，是成立于1951年4月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北京自然博物馆主要从事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 哎，你们那儿最有名的啊，或者说大家觉得最珍贵的展品都有哪些？我们来了解一下。 好的，其实我们的展品重量级的馆藏之宝有很多很多。 如果大家一进门就会被那大骨架、恐龙大骨架先给震撼到了，然后里面还会有一窝一窝的恐龙蛋，反正你往前走几步吧，就是一个震撼，再往前走几步。 有机会可以单独录一期，就专门讲自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 没错，我都想好名字的，就叫自然博物馆给你的震撼。 好，那我们通过这个节目简单介绍一下吧。北京自然博物馆呢，现在收藏有29万余件珍贵的自然标本。如果大家进入到一层的时候，刚才您也提到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非常震撼的井岩马门溪龙化石。 嗯， 那么它是现在发现的真骨率非常高，达到85%的一条马门溪龙的骨骼化石。 哦， 那么除此以外呢，在我们一层动物人类朋友展厅当中，还有中国唯一的恐鸟标本。恐鸟已经灭绝了，但是呢，这件标本是由新西兰政府捐赠给裴文中教授的，而裴文中教授是我们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第二任馆长，所以他把这件标本捐给了自然博物馆。 嗯， 当然还有最新的研究发现，比如说像真正有胎盘的哺乳动物，像我们的中华侏罗兽，还有能够复原羽毛颜色的褐翅近鸟龙、小盗龙都在我们博物馆展出。那么还有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生动物，比如说雪豹、云豹，包括非常濒危已经可能灭绝的白鲟，这些标本还有大量的本土动物的标本都在自然博物馆展出。 高原，我在节目里面已经说了好多次了，你们自然博物馆永远都是小朋友特别多，然后家长朋友也在那儿啊，看得津津有味。我特别奇怪，因为我知道自然博物馆你们是有几条那个常规的啊，这样的展览的，可以说是相对固定不变的，但是每一次小朋友还有家长都看得津津有味，他们一次一次的反复看，为什么呀？ 嗯，因为我们的基本陈列是有四个， 嗯， 根据学科不同可以分为动物学、植物学、古生物学和人类学。动物学的基本陈列对应的是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就是这个大的基本陈列。 嗯， 那么植物对应的是植物世界，那么现在这个在升级改造，马上就要对公众开放了，也就五月份左右。那么古生物陈列我们起了个名字叫生命的历程， 嗯， 是一个基本陈列。还有人类学的陈列就是非常有名的人之由来，是这四大基本陈列。 嗯， 那么这些陈列呢内容非常丰富，往往一次看是看不完的，也是看不够的，所以观众朋友们经常反复去看。 我知道你讲解的时候有好多小朋友已经是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听了，是吧？ 那除了这些基本陈列呢，可能听众朋友们还关心临时展览。 嗯， 那么我们除了四大基本陈列外呢，我们每3个月左右或者半年会更换临时展览。 哦， 那现在我们馆正在临时展览的叫鹿角探秘，是讲鹿角的一个展览。 就是5月份开始展览，大概这样的一个展期会有多长呢？ 鹿角探秘是之前就已经开展的，它会展到6月份左右。5月份还有一个关于植物科学绘画的展览，非常棒。 北京十大自然科学博物馆，刚才说到的是北京自然博物馆，那接下来呀就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高原来夸一夸国家动物博物馆吧。 好的，国家动物博物馆呢离这个鸟巢很近，在大屯路上。国家动物博物馆呢可以说是凝聚了我国几代动物科学家的心血和集体智慧。展示馆于2009年对外开放，依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强大科研背景，系统全面地将动物科学知识和精美的动物标本结合起来，让大家畅游在动物王国中流连忘返。 国家动物博物馆啊，有哪些珍贵的馆藏呢？跟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好的，那么国家动物博物馆当中的馆藏呢，可以说是非常重量级的，包括国宝、中华鲟、已经灭绝的白鳍豚，还有非常非常珍贵的各种各样的动物标本。那么国家动物博物馆展示馆呢，又下设无脊椎动物、鸟类、濒危动物、蝴蝶、昆虫等多个展厅，其中呢，鸟类展厅和濒危动物展厅的标本相当丰富，而且很多物种呢都是中国特有物种。那么大家都知道，近年来我们非常关注中国特有本土物种的保护。那么我们不仅要看到动物园里面有非洲象、猩猩、斑马、长颈鹿，我们还要更加关心的是我们中国本土的自然中到底有哪些生物呢？比如说像濒危的绿孔雀、雪豹、云豹等等。那么这些标本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当中呢都可以看到，可以说呢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好地方。 说到了这国家动物博物馆啊，刚才啊高原你的介绍之后，我怎么感觉它和北京自然博物馆非常相像呢？是不是这两家如果二选一的话，我去一家就够了呢？ 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国家动物博物馆它的主题是动物，是一个领域、一个学科，它集中是展示动物的，非常丰富。而北京自然博物馆呢有四大领域，动物、植物、古生物、人类学都有，是一个自然科学综合类博物馆，所以还是有区别的。而且自然博物馆更加强调的是演化，自然历史演化，就是物种之间演化的关系，物种之间进化的这种表达，所以还是有不一样的亮点的。 哎，这十大自然科学博物馆啊，下面我们说一个分类非常清楚的博物馆，这就是中国地质博物馆，这绝对不会和自然博物馆和动物博物馆给混了。 是这样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呢始建于1916年，在与中国现代科学同步发展的历程中，积淀了丰富的自然精华和文化遗存，以典藏系统、成果丰硕、陈列精美称雄于亚洲同类博物馆，并且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它是我们中国人最早的一个科学类博物馆，而且见证了我们国家地质学的发展的脉络。 在这里面的珍贵典藏都有什么呢？高原还是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啊！等我们到了地质博物馆，我们一下就冲到那个最珍贵的地方，一定要看一看，要不然该留遗憾了。 好的，中国地质博物馆我非常的自信的给大家介绍，因为我曾经在那儿工作过。中国地质博物馆呢收藏有地质标本20余万件，涵盖了各个地学的领域，有非常著名的门口，不用进馆，一在门口的这个左手边就能看到巨型水晶王，它是我们国家发现的非常大的一个水晶的标本。那么不仅如此呢，还有巨型山东龙，现在最大的鸭嘴龙类的恐龙化石，最早带有原始羽毛的中华龙鸟，以及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的牙齿化石，都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展出。那么不仅有化石，有矿物，那么最近呢还有一些珠宝玉石在地质博物馆当中展出，其中呢就包含世界第三大的沙弗莱石，是非常亮眼的。那么地质博物馆呢非常的历史悠久，恰逢呢100周年的馆庆，那么这个展览呢叫做百年历程，现在还没有撤，在四楼可以说是还在保留展出的。在这个展览当中呀，有很多的镇馆之宝都已经拿出来了，所以呢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百年历程。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高原，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世界博物馆日。我们刚才一直在谈到的这个内容是北京值得推荐的十大自然科学博物馆，前面已经介绍了三个，北京自然博物馆、国家动物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接下来第四个的呀，是可能又有朋友会混了的，这是中国古动物馆。这和自然博物馆和前面说到的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最大区别在哪儿呢？他们应该都是古代的，现在没有的是吗？ 没错，中国古动物馆它主要以展示化石为主，都是灭绝的动物，所以叫古动物。而国家动物博物馆呢，展出的都是一些现生动物的标本。那么中国古动物馆这个地儿啊，特别好找，大家都比较熟悉北京动物园。在北京动物园对面有两座科普场馆，一座是北京天文馆，一座是中国古动物馆。那中国古动物馆呢，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创立的，是中国第一家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系统普及古生物学、古生态学、古人类学以及进化论相关的国家级自然科学类专业博物馆，目前呢也是亚洲最大的古动物博物馆。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想看恐龙的话，那儿也有。 没错，像恐龙啊、古哺乳动物啊，包括古人类，在那边都是有涉及的，它比较专业，算是更专业的博物馆了。那么中国古动物馆呢，按照生物演化的序列，又可以细细的分成，比如说像树华古人类博物馆是专门讲古人类的，那还有呢，比如说它一层主要展示的是鱼类、两栖类这样的一些早期的脊椎动物，二层呢主要介绍的是以恐龙为代表的中生代的爬行动物，那么三层就是以哺乳动物为代表的这种古代哺乳动物的展览，所以它一共是三层，内容呢是非常清晰的。那么不仅有这样的基本陈列，那么最近中国古动物馆还推出了洞悉毕节这样的临展。那么这个临展很有意思，洞悉毕节，毕节是一个地方，洞悉就说明在这些地方啊，在贵州这些地方有很多的山洞，那么在这些山洞溶洞当中有很多的古哺乳动物、古人类化石，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欢迎大家去参观。 前面啊，我们跟大家说了四个博物馆了，那么我接着来说的第五家博物馆啊，它有一个特别重大的特色，我先说完博物馆的名字，我再告诉大家特色，这就是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前面四个您到那儿只能看死的动物或者是骨骼，到这儿有活的等着您了。 没错，那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呢，它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博物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有大量的活体的动物，那么它更像是保护区，本身它也是北京麋鹿的保护区，所以它是一个开放的活的博物馆。而且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里面还专门有一座世界鹿类博物馆，从鹿类的起源演化到鹿的生理结构再到分类以及中国典型的鹿类动物，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非常丰富。 哎，说到了这个麋鹿啊，也叫四不像啊，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动物？还是归到鹿类是吗？ 是的，它属于鹿类，它主要呢是偶蹄目动物当中的鹿类。之所以叫四不像呢，是因为它呀，这个脚似鹿非鹿，脸似马非马，蹄似牛非牛，尾似驴非驴。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麋鹿苑博物馆啊，其实到这儿除了可以看到满园子的这样的麋鹿以外啊，那儿还是北京的一个特别好的观鸟的地方，而且呢那也是啊北京的一个著名的湿地公园，所以大家已经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了，那还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当然所有的博物馆都非常值得一去，只不过这个时候啊，春天里去那儿可能感受会更好。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北京的十大自然科学博物馆，下面一家呢是第六家，是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很陌生的一个博物馆。 这个是我特意给大家推荐的，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家博物馆。那我为什么要推荐这家博物馆呢？是想告诉大家，其实北京的地质历史的变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我们北京原来曾经是海，我们北京曾经是白雪皑皑的冰河世纪，有冰川活动的遗迹， 所以想推荐这样的一家别具特色的很专业的博物馆。那中国第四纪冰川遗址博物馆呢，它位于石景山模式口，如果您到了模式口往上面一走就能找到。它是我国乃至亚洲唯一一座建立的第四纪冰川遗址上的博物馆。什么意思呢？就是本身这个博物馆就盖在这个冰川遗址上面，它原地保存，非常震撼。不仅如此，还有大量关于冰川的知识、地质岩石、古生物以及地球环境的变化的相关内容，可以说是值得期待的。而且呢，我们说冰川馆能看到的著名的模式口冰川擦痕，也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以及李杰教授发现的。好消息，现在呢，我们的冰川馆已经免费对大家开放了，大家只要拿着身份证都可以免费参观。 哎，刚才呢是说到了一个大家啊比较不太熟悉的，叫做北京第四纪冰川遗址陈列馆。那下面呢我们再说一个大家熟悉的，是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在北京非常大名鼎鼎的一家博物馆，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一些情况。 没错，它不仅是在北京大名鼎鼎，在全世界人类演化上都有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虽然这座博物馆呢离市区有点远，但是我还是要推荐它，因为啊它非同一般，它整个影响了全人类对于自身演化的认知。那么周口店猿人博物馆呢，它建立了一个新馆，在周口店遗址南侧约500米。那么新馆非常漂亮，外形呢像石器一样，里面啊准备了展示了7000多件文物，所以说是非常丰富的馆藏。那么还展示了很多当时北京猿人、周口店人他们的生活遗迹遗物，对于探究人类起源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说到这一点啊，高原一定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其实刚才我也说到了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大名鼎鼎，但确实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在看完这样的展出以后说，哎呀感觉展览比较单一，说这有什么意义啊，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高原还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作为北京人啊，作为中国人，其实这样的一座博物馆是特别值得每一个人都要去看一看的博物馆呢？ 没错，其实意义呢就在于对于自身的了解和认识，我们要了解自身是如何演变而来的，我们到底处在大自然的什么位置。那么这样的思考呢，对于孩子的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自然科学的引导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你不知道你自己，你又如何知道世界万物呢？ 我们刚才说过，很多朋友觉得哎，这有点单一的博物馆，以后我们现在说一特别丰富的中国科技馆，很多小朋友还有他们家长都去过那儿，声光电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科技都在那儿有展出，很多朋友觉得在那儿就是小朋友，尤其小朋友觉得哎呀玩得太高兴了。 没错，中国科技馆呢它是互动展项比较多的，能够参与的地方很多，所以呢受到大朋友小朋友的喜爱。中国科技馆呢是我国唯一的一家国家级综合科技馆，那无论是数学、物理、化学这样的基础学科，还是天文、航空、通讯网络、转基因的现代技术，在这里啊被一网打尽。那么这里呢不像传统的博物馆以看以听为主，它更鼓励你动手去探究， 对， 发现有趣的知识。所以呢这个博物馆也一定要推荐给大家。而且这个博物馆呢现在还增加了一个新的展览，叫做脑中乾坤，是专门介绍前沿的脑科学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前沿，通过脑部的研究去告诉大家如何学习、如何认知、如何调节情绪，所以我建议大家带着孩子去看这个新的展览。 高原，我们下面要说到的呀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其实我一直都很意外啊，居然中国农业博物馆也算在了自然科学博物馆里面。我一直脑海当中啊可能更多的是动物，现在突然发现植物也很重要。 没错，其实中国农业博物馆它展示了很多农学的内容。那么农学呢就涉及到比如说像我们的家禽家畜，包括我们的农业植物的种植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这些呢都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中国农业博物馆呢是国内唯一一座大型的园林式展览馆。那么如果您参观中国农业博物馆呢，就好像是在一个大公园里面游览，体验非常好。不仅环境好，那它的专题展览呢也做的是非常吸引人。 在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当中呢，有中华农业文明陈列，有彩陶中的远古农业、中国传统农具以及中国土壤标本等非常丰富的基本陈列。不仅如此，在室外展区还包括古代传统农事园、现代科学农事园两部分，大家不要错过。 嗯，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中国农业博物馆当中啊，你能够看到中国人从古至今啊都种植了哪些农作物，而这些种植的方式啊，还有一些种植的仪式都是怎样的。高原刚才说到了，说这家中国农业博物馆特别像公园，特别像公园。其实啊，说到特别像公园啊，最像公园的是下面这一家中国园林博物馆。它不仅呀像公园，其实它就是公园，而且它也是这十家博物馆当中最年轻的一家博物馆。 没错，我们推荐大家的这个博物馆呢，一定是有新的，有经典的。那么2013年5月，中国园林博物馆呢，才正式加入到北京博物馆的大家庭当中。中国园林博物馆呢，是中国第一座以园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英山脚下的永定河畔。中国园林博物馆由主体建筑、室内展园以及室外展区三部分构成。可以说去那儿参观呀，就像在大公园里面一样，有室内的展厅，有室外的公园。具体展览呢，包括中国古代园林厅、中国近代园林厅，还有世界名园博览厅以及中华园林文化厅等等。那在园林博物馆当中呢，不仅收藏有园林的历史文物，非常传统的园林文化以及现代的园林技术，那么更重要的是在园林博物馆当中呢，还涉及了很多关于植物学、园林花卉、园林景观观赏石等方面的自然科学内容，所以呢它也算是自然科学的一个范畴。 在我们今天啊博物馆日的节目当中，高原跟大家介绍了博物馆的由来，也说到了博物馆的分类，还特别推荐了北京的十大自然科学博物馆。其实在博物馆看展览啊，也有一些要求，尤其是现在博物馆条例已经实施，所以啊，要去参观游览博物馆还是需要了解一些相关的规定的。高原，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要用一点时间把这个内容跟大家来着重的说一说。 好的，那以上呢为大家推荐的这十家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呢都是很精彩的，但是呢在参观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说首先博物馆周一是闭馆的，这个大家要注意， 所有的博物馆在周一都是闭馆的，这已经成为一条国际惯例了。 对，所以大家千万要看好时间，要在周二到周日的时候去参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北京的这些博物馆有的是免费的，有的是收费的，因为我们说国家推行免费政策是逐步实施的，有一些已经免费了，我说的大部分都是免费的，但有一些还收取一些很少的这个门票，大家要注意。 或者也有一些展览呀，它进这个博物馆是免费的，但是某些展览是收费的，这也提醒大家。 没错，那么除了这两条注意事项以外呢，更多想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参观文明礼仪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博物馆是人类文化精神的家园和殿堂，如果我们的小朋友从这一代就不喜欢博物馆了，认为它很嘈杂很乱，没有意思，那么我想这是对我们国家一种非常大的损失，那么这一代人都可能不再喜欢文化的殿堂。那么这样的参观环境是由我们每个人来维护的，所以大家一定进入博物馆的时候不要大声喧哗，不要追跑打闹，不要把零食饮料带进博物馆吃，不要在博物馆随便的触摸和损坏展品。那么您的一个举动不仅代表您的行为，还影响着周围的人，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从自身做起，来构建和守护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家园，一个永远的终身学习的殿堂，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自己能够爱上博物馆，能够成长滋润在博物馆。 说到了这个博物馆的注意事项，有一点我特别有体会，你看很多朋友其实到了博物馆啊，他们真的想去摸一摸那些展品，但是呢那些展品啊，一个人摸，两个人摸，三个人摸，四个人摸，摸的多了以后不就损坏了吗？如果您给弄坏了，那别的人看什么呢？所以我也知道有不少博物馆以往的那些展品前面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玻璃的隔挡呀，或者是架子栏杆，现在越来越多了。那么正是因为有一些人的不文明不礼貌，所以导致大家不能那么近距离的，或者说更加全面的观赏这些展品了，也是一种遗憾。